没有声音，谁来为我点燃一些曙光？轻轻地想要呼唤，我才发觉这些无声的悲伤。生的悲伤如何隐藏，让我停泊在你温暖的臂弯。无声的呼唤随风飘荡，让我停泊在你柔柔的肩膀到永远。静静地没有声音，谁来为我点燃一些曙光？轻轻地想要呼唤，我才发觉这些无声的悲伤。无声的悲伤如何掩藏，让我停泊在你温暖的臂弯。无声的呼唤随风飘荡，让我停泊在你柔柔的肩膀。无声的悲伤如何掩藏，让我停泊在你温暖的臂弯。无声的呼唤随风飘荡，让我伤心的地方。